第十八集，风寒。 侍卫长护着圣上，终于在雨落之前赶到了薛府门下。门房正准备问这一行人是谁，眼尖的瞥到了顾元白腰间的盘龙玉佩，心中咯噔一下，双腿一软，跪倒在地。 草民，草民！ 薛府上上下下得到了消息，安静的将军府顿时犹如沸腾的油锅一样炸了起来。在书房中的薛将军脚步匆匆，带着小厮往府门赶去，半路上遇到了被丫鬟搀扶而来的薛夫人。薛夫人面色慌乱，发钗四散。 将军，真的是皇上亲临吗？ 我去门前迎来圣上，你快整理整理仪容，让母亲出来接驾。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和东西，千万不能出现在圣上的面前。 薛夫人匆匆点了点头，就扶着丫鬟的手快步往后院去，扶着她的丫鬟吃力地迈着步子跟上去。 这哪里是平日里莲步轻移的夫人，这还需要我扶？哎，夫人你等等我呀，我走的还没有你快。 薛夫人急忙来到了后院，薛老夫人已经得到了消息，正在身边人的伺候下换上命妇服饰，一层又一层的金丝纹正红袍上身，丫鬟小厮都不似平日里那般大声喘气。薛老夫人的面色红润，好像瞬间年轻了十几岁。她见到薛夫人过来，笑着让媳妇儿到她身边。 惠娘，我今日早上就听到树上有喜鹊在叫，原来还在想着能是什么好事，没想到原是这般的大好事。圣上亲临府中，这是多大的荣幸。 薛夫人见她如此精神，也像找到了主心骨一般。 娘，我们府中的规制该如何办？圣上应当是为了躲雨而来，若是这雨不停，圣上岂不是要下榻我们府中了？ 不管圣上下不下榻，惠娘你可看好了我们府中的这些人，不准有一个杂乱心思的人凑到圣上眼前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府中多少丫鬟自视甚高，若是他们敢晃荡到圣上面前，老身就让他们知道厉害。 好，我懂。娘，那林哥和几房姨娘可还需面圣？ 不可，只愿哥一人面圣即可。惠娘你莫要耽误时间了，快去换身衣裳，整理好自己，随我在之后去拜见圣上。 是，快去通传远哥。 这边厢，薛夫人和薛老夫人忙碌了起来，那头的薛将军已经带着众多奴仆赶到了府门处。雨水汹汹，薛将军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。直到远远见到了圣上被护在众人之间，廊外的飞雨也淋不到圣上之后，才松了一口气。薛将军快步走到跟前，提袍下跪：“ 臣拜见圣上。” 薛卿，起吧。 薛将军这才带着众多奴仆起身，他抬头一瞧，圣上怕冷，即使没有淋到一滴寒雨，也被寒风吹得唇色发白，面色不怎么好看。薛将军心中着急，身后机灵的小厮连忙递上了大氅。田福生将大氅披到了顾元白身上，顾元白低声咳了几下，他的手脚隐隐有些发寒。 今日微服出宫，却没想到突遇暴雨，恰好薛府就在附近，朕也是叨扰薛卿了。 圣上亲自驾临，乃是臣之幸事，哪能说得上是叨扰呢？ 说完，薛将军拱手看向了和亲王，垂手道：“ 和亲王安好。” 和亲王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。 薛将军。 顾元白又偏头咳了几声，寒气从脚底升起，面上隐隐发热，这种感觉很不好，像是发病前的征兆。时刻注意着他的田福生忙说道：“ 薛将军话不多说，圣上还需赶紧进屋避寒。 哦，圣上请。” 薛将军忙让出位置，引着圣上往厅堂内走去。 顾元白龙颈大敞，一路走下来，先前还苍白的面色已经染上了几分异常的红晕，他觉得有些头晕了。顾元白还没有忘记一个月前差点要了他命的那场风寒，他如今对此有些杯弓蛇影，总觉得再这样下去可能又是一个致命的风寒。顾元白眉目沉沉，被引着坐上高位之后，第一句话就是： 薛心府中可有大夫？ 薛将军原本以为圣上这是恢复了气色，如今被这么一问才猛地惊醒过来，他强自镇定，让身边的小厮赶快去请大夫，又吩咐人将驱寒的汤药和热水送来，片刻不能耽搁。田福生用金帕为圣上擦着脸，热度透过丝帕穿入掌心，田福生脸都白了，手也微微发抖。 圣上， 看外头的雨势，怕是今夜也不会停了，恐怕朕要宿在薛清府中了。 臣已为圣上备好房间，圣上可要去休息一番？ 顾元白点了点头，就沉心静气地等着大夫的到来。在等待的途中，手脚越发寒冷，可脸颊却微微烫了起来。顾元白身上已经披上了大氅，寒意却让他想要发抖。他将这些异常一一忍下，嘴角还挂着气定神闲的笑。何亲王看着窗外的大雨，再看看他脸上的红意，嘴角抿直，压抑地沉下了脸。 今日是我说要出宫的，若是顾元白真出了什么事，我难辞其咎。 大夫很快就被人带了过来，他应当是知道了顾元白的身份，整个人显得战战兢兢。侍卫长检查过大夫之后放他进来，顾元白伸出手，田福生将袖口往上挽了又挽，露出白皙如玉的手腕。大夫把了一下脉，片刻后抖着手放了下来。 圣上，寒气还未侵入五脏六腑，现下只需泡些热水，喝些热汤，将汗逼出来就好了。 顾元白挑一挑眉，习惯了宫中御医的谨慎精细劲儿，如今听上这一番未曾将他当作玻璃人照顾的话，倒是觉得很畅快。 既然如此，那便劳烦薛卿了。 不敢，臣这就为圣上备水，热汤也快好了。 顾元白呼出一口热气，大场上的纤细皮毛跟着他的呼吸起伏着，苍白手指撑在黑木桌子上。顾元白借着这力道站起了身，田福生和侍卫们跟在他身后。顾元白缓步走到门前，左脚却输得无力，整个人踉跄向前，突然被一个人拦腰扶住，揽住腰间的手紧绷而有力。薛远看着径直栽倒在他怀里的皇帝，咧出一个瞧上去恭恭敬敬的笑。 圣上这是怎么了？ 顾元白脸色一变，薛远顺势松开了手，他对着顾元白行了礼，风度翩翩朝着圣上露出一个笑来。顾元白瞥了他一眼，低咳着从他身边擦肩而过。看着顾元白离开的背影，薛远收起了笑，转头问他父亲： 圣上这是得了风寒？ 薛将军和何亲王并未听出他语气里的幸灾乐祸，薛将军让薛远上前拜见何亲王。何亲王面色稍显疲惫，见圣上离开之后也借口回房了。薛远恭敬地送走了何亲王，才悠悠站直了身。薛将军叹了口气，忧心忡忡： 只希望圣上能平安无事。 圣上吉人自有天相，当然是会无事。 刚刚靠近皇上的那一下，薛远就感受到了迎面扑来的热意。他在床上躺了好些时日，才把膝上的伤给躺全，没想到轮到圣上要到薛府躺着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